買咗三十幾平添啊！我睇呢度啊， 住説只為度量衡， 佢其實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是台即是新北市的即名产， 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嗱，今日咧係2022年嘅6月13日啊。咁但係其實喺即係今日稍早時間咧，即係美國啊或者好多地方咧都仲係所謂6月12日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個6/12。嘅三周年咧，全世界有香港人嘅地方，幾乎都有抗議嘅活動。當然呢個就係、是、因為三年前嘅6月12日啊，嗰、那個瘋狂警暴嘅出現，警察暴力癲咗咁樣，就6/12呢一日啊。咁6/12嗰一日係反惡法噶嘛，係咪啊？咁亦都有啲佔領行動出現啊！咁但係警察嘅暴力咧係令人髮指嘅，所以6/12每一年嘅6/12係嘛？香港過去嗰兩年咧都有人上街嘅係嘛？今年咧就有啲無聲抗議，著件黑衫喺銅鑼灣度行下，差佬就埋嚟鬥你係咪？但喺香港人嘅心目中係嘛？6/9、6/12，跟住數落去呢啲相關嘅日子，7/1、7/21係嘛？8/3/1係嘛？即使上唔到街，因為香港淪陷，萬馬齊喑，但喺心中都有一道火，心中都要同你計啲筆帳。所以咧，6/12三週年咧，全世界啊，即係我自己睇到喺美國啊、洛杉磯啊。啊！三藩市啊，啲中領館全部都好唔得閒嘅，喺 Calgary 啊，喺温哥華啊、多倫多啊，係嘛？美加呢啲地方，英國啊，全部都有活動嘅，有香港人嘅地方就有。嗰啲都係在地嘅香港人，即係話佢哋已經移民咗嚟呢啲地方一段時間嘅海外嘅香港人，同喺香港嘅香港人係嘛？地義心同，精神一貫係嘛？香港人冇犯法，即係。高姿態走出嚟抗議，但是海外的我哋嘅香港同胞咧，就要聲援，咁啊，同埋搞咗好多活動，咁啊，延續呢個抗爭，咁啊，嗱，所以講起6/12咧，我要攞翻我即係前年嗰本書講六，有講六，其中一個係講6/12嘅啊，因為我哋嗰本書咧就從己亥事變到庚子暴政第一章嗰度咧，就由。其實是由6月9日開始講的，即係嗰個主題就係、是、我記得呢一章咧，第一章咧，其實呢本書咧，當初要大家訂呢本書嘅時候咧，就係、是、賣港冊實錄啊嘛，要咁啊好多即係訂都訂咗成唔知千幾二千本嘅，咁啊實要出啦。點知個國安我哋喺整理呢本書嘅時候，我寫嗰篇字嘴嘅時候咧，嗰30000多字寫咗個頭啫，跟住乒呤乓啷就話國安法要殺到嚟啦。7/1日頒布施行之後，成本書我就將個內容咧改到咧就一半以上係講國安法嘅。咁所以第一章咧就係講呢一個反送中運動嘅經過，係嘛？由6/9日開始講啊。咁喺呢個第一章己亥事變到庚子暴政嗰章咧，前面我一條引言嘅就是、引用呢、這、一個即係 Timothy Slander 嗰、那個嗰本即係講論暴政嗰本書裏邊其中一句：盡你所能保持勇氣。如果沒有人願意為了捍衛自由而死，所有人都將死於暴政。咁就講成個即係六一，即係呢個即係反送中運動嗰個經過，係嘛？咁都係我哋啲即係《癲狗日報》啲同仁槍林彈雨去影嗰啲相翻嚟嘅。我哋啲相唔係抄人嘅，全部我哋自己影嘅。即係今日我呢個節目啊，咁啊我哋喺台灣嘅同事會唔會鋪呢啲相出去咧？咁樣咁你哋自己去衡量啊，因為可能有啲會俾人黃標，咁其實都冇乜所謂㗎啦。唉，真係屌，即係而家即係我哋如果因為要為咗區區幾文廣告費要自我檢查咧，呢個係非常之悲哀嘅一件事嚟嘅。我只能期待我哋嘅支持者或者睇我節目嘅人課金嘅啫。你靠嗰啲 YouTube 嘅廣告咧，就一定餓撚死嘅。我話俾你聽，係嘛？我哋可以由十幾廿萬變成得翻幾萬蚊咁，你可想而知啦。就係、是、因為黃標，係嘛？嗱，我哋講翻咧，即係其實我嗰段引言咁樣講嘅，即係我覺得都可以攞出嚟講下嘅。他說自從2019括弧己亥的6月9日100萬人上街反送中，連續半年的激烈抗爭，特區政府不為所動，堅決不肯退讓，有中共極權主義者撐腰，林鄭月娥及一眾高官不但秋毫無犯，亦且加強鎮壓，縱容警暴，屠戮我城青年。踏入2020庚子年，武漢肺炎肆虐全球，香港自不能免。反政府抗爭運動雖然稍見緩和，但特區專權政府的打壓卻從未停止，警暴不歇，濫暴濫告無日無之。去年6月9日日金，這個去年就指我們出書那個2020年的前一年，即是2019年，警方拘捕了9000多人，其中學生佔了3700多人，大專學生2000多人，中學生1600多人，小學生10人，有350多人被拘捕多於一次，有600多人被控以暴動重罪，這是特區政府由專權而暴政的成果。這個是個時，現在當然個數字不止啦，就是、當時那個統計就是這樣，是吧？專權仍然不足，如今國安惡法登場，暴政兵臨城下，香港面臨瓦解。寫呢段嘢嘅時候係2020年嘅即係七月份，國安法頒布時辰之後。咁所以咧，第一節就係六月九日，從此之後香港換了人間。第二節咧就係六月十二日，衝擊立法會，惡法被迫緩議。啊，呢個就係六一二啦。因為時間所限，我就不會將整個612那個描述重新再講一次出來。我在後面有個結語的，我結語就是這樣講的。當然612有很多人被檢控定罪，這些大家可以上網去找到資料。我在那個編者案度講612，我就是這樣講的。我612中環、金鐘一帶的警暴惡行引起國際關注，而民眾的堵截行動亦令立法會無法如期就惡法恢復二讀。然而林鄭月娥不但不肯撤回逃犯修訂條例草案，反而以止暴制亂為名加強鎮壓，令到原本和平理性的示威演變成為參與者以年輕人為主的勇武抗爭。六月十五日，林鄭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工作，林鄭遭遇上任以來最大的挫敗，她的失敗也是特區政府管治的失敗，暫緩而不撤回，抗爭當然不會止息，社會動盪難免。跟住後面那些動盪啊，那些事件就即係喺呢本書裏面全部都有嘅。嗱，呢個就係612，係咪？所以612咧，其實是一個即係相當重要的，即係喺2019年， 一個反送中運動裏邊啊，呢個所謂己亥事變裏邊，六一二係一個相當重要嘅事件，係嘛？2019年6月12日所發生嘅呢個反修例嘅示威啊，因為佢導致後來好多其他嘅事件嘅出現，係嘛？當然我哋感覺最難過嘅就係呢個梁寧傑啊死間喺金鐘跳咗落嚟。當然成件事亦都有所謂爭議，我覺得有啲嘢咧係冇乜爭議嘅，就係話示威啊，且行動升級，咁佢梗係有個原因喺度嘅啦，大佬點解會升級咧？點解會由一個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變成一個勇武抗爭，同埋以年青人為主？係咩？點解發展到泛民喂都要？表达呢、這个最后要表达呢个所谓不割席呢一种咁嘅态度咧，系咪？所以呢个系即系，喂，你6月9日100万人上街，你仲要深夜宣布6/12系如期恢复二读，屌你即系漏打啫嘛，其实系啱唔啱？系嘛？所以呢啲历史全部要做一个记录，我哋行咗个头又好，或者即系好多人都有做。慢慢我哋將呢啲史料整理落嚟，第日就要同佢宣章噶啦嘛，係咪？所以唔可以忘記嘅。香港冇得搞，但係海外啲香港人個個都即係每一年都會有活動嘅。而家就變咗咁，而家嘅情況咪始足當年六四慘案發生之後，係咪？只有海外嘅中國人啊，去即係譴責呢個共產黨屠殺人民，係咪？每年都有活動。咁當然香港支聯會就個燭光晚會係嘛，咁但係搞到後期已經即係無以為繼，跟住落嚟就有國安法之後呢幾年根本或者以後你都唔會喺香港見到維園燭光噶啦，係嘛？當然啦，對成個國際社會嚟講咧，6/12呢一個所謂佔領又好，衝擊立法會又好。即係佢哋會重新認識啊！呢一個中共啊，即係喺香港實施暴政嘅嗰個真相，係咪？亦都導致呢個美中關係嘅繼續惡化，同埋西方國家同埋美國嘅天下為中嘅呢種局面，到今日啊都未停止，係咪？所以你林鄭嘅罪有幾大？老實講，你共產黨如果稍為有啲骨氣嘅話，呢、這個嘢應該殺咗佢啦，根本係咪？搞到你而家大佬幾大鑊啊？中國而家係咪喺中國共產黨領導底下？這個林鄭月娥就應該捉佢屌你啫！喂，你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啊，令到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咪同呢個即係西方呢啲先進國家嗰個決裂係咪？是由你林鄭一手造成的，大佬喂，呢啲如果按照過去共產黨嗰啲鬥爭，喂呢啲要捉你出嚟公審你嘅，跟住送你去長城，唔係去秦城冚家產住一世啊！屌你，判你2900年啊！如果唔係你共產黨有咩顏面？屌你真係嚇，繼續嚇叫做一黨專政啊！真係。只是一個小小的香港，一個這樣的特首，喂，搞到你雞毛鴨血，是吧？你都不去收拾他，是吧？又為了要面子，那喂，大佬，你黑社會來的嘛，全香港，全世界最大的黑社會，那你黑社會，那你公開，你當然攬自己的僆啦，是吧？關門，你可以揼瓜他的嘛，大佬，家法事後的嘛，連這個這樣的吉屎都沒有，你有什麼資格稱霸世界，請問？休息一陣。